跑旱船的。 现在这个曲中也没有了。 哦， 大多都是男扮女装 啊。对对对， 一上来都这味儿的。 什么味儿呢？ 当年吹土了一天，小了妹妹跪在了姐姐面前呐。大姐一见忙搀起呀，走上前拉一扇，伸手掏出压岁钱了。哎嘿呦，一奶同胞的办什么脸亮黑呀？这呀！ 还挺新的啊！ 哎，那身体好，让他去打人。 哦，哎，还得有个回事的。 回事的不好找了。 哟， 老没有合适的。 您看看， 这戏迷在马路上溜弯儿， 嗯， 溜达来溜达去的。哎，他碰上了一个 干什么的呢？ 要饭的。 哎，要饭的， 又叫叫街垒砖的。 哦， 这种要饭现在没有了。 哦哦， 他就跪在马路边上。 嗯， 多冷的天，也光着半拉膀子。 呵， 手里拿着半头砖往这儿勒。 呵， 这都勒紫了。 您听听， 起老厚的茧子。 哎呀。 管老爷不叫老爷， 叫什么呢？ 叫烙爷。 叫烙爷。 发财叫发财。 发财 一喊来都这味儿。 什么味儿呢？ 烙爷发财的太太们哦。嘿 呵，这什么味儿？这是 这戏迷一看你年轻轻怎么要了饭了。 就是啊， 不要饭那没有办法。 嗯嗯， 成了，有办法了 啊。 看见我了吗？ 嗯， 看见我就看见那窝头剃了。 好嘛，老爷是窝头剃。 跟我当差去，管你吃，管你喝，到时候给你零钱花，乐意不乐意？ 他同意了吗？ 那感情好嘞。 哦，同意了， 人马齐了， 赶紧上任吧。 刚刚我们听到的就是魏文亮和张永久二位合说的闹公堂片段。您各位听听，咱这位县太爷找的这一班人马，真可谓是十锦大堂各有各味儿，味儿是挺全，就是没有一个科班出来的六扇门里的人。不过你还别说，戏迷的交际还真挺广，请来的还真有几位名角儿，像唱莲花落的关德俊，拉洋片的小金牙，这可都是老年间吃开口饭这行响当当的人物。这帮人凑在一起开个杂耍园子还成，让他们代理民词，不知道您怎么看？反正红酒觉得这事儿有点悬。常言道啊，没有不开张的油盐店。您瞧啊，这打官司的不就来了吗？让我们继续来听魏文亮、张永久合说的闹公堂。 上任三天来了打官司的， 看没有不开张的油盐店。 这个回是来到上房找戏迷啊。 啊， 一进了门，老爷， 怎么还这味儿？ 这戏迷听怎么着，要钱来怎么着？ 嗯， 我这还没开张呢，怎么回事？ 就是 老爷来了打官司的，你来看看哪个成文不？ 你这叫什么味儿？ 这戏迷接过成文，这么一看，他也乐了。 怎么乐了呢？ 原来是一桩风流的案子。 哦，叫花二。 对对啊， 嗯， 原告你也认得？ 哪位啊？ 上山东快书的，他叫陈德林的。 哎呦，那是个老演员了。 哎，他媳妇儿你也认得？ 谁呀？啊？ 唱河南坠子的乔恒锦。 那是两口子吗？ 人是原配的，你不信你问去。 我哪儿问去？ 知道告谁吗？ 告谁呢？ 数来宝的张三。 为什么呢？ 这个张三好开玩笑。 哦， 没事上陈德林家里串门去。 嗯嗯， 那天陈德林没在家，跟那个乔恒锦呢， 啊， 说两句玩笑话。 嗯，开玩笑。 就在这功夫，陈德林一步擦进来了， 迈进来了。 得了，怎么一看呢？醋海生坡， 出事了吧？ 来到棉花县，把他给告下来了。 但这也得问呢。 这戏迷一看，这也得审呢。 就是啊， 告诉回事的 啊， 去到班房。让着喊堂的喊一嗓子 啊， 就说老爷我要升大堂了。 哎，大堂仪式 刚要说升大堂 啊， 夫人站起来了。 嗯， 哦，慢着， 你要开戏是怎么的？ 老爷你不要升大堂。 为什么呢？ 因为你是个戏迷，你好唱。 嗯， 问这半截干你唱上了，那么衙役三班都不尊敬你了。 那依着您怎么办呢？ 你升二堂。 为什么升二堂呢？ 二堂有屏风。 嗯， 我在后边偷听，你一上戏韵，我一锤屏风。哦，亲爱的，你就不要再唱下去了。 啊，你别说啊，这主意还真不错。 好戏迷一看，到底是多了一个夫人 啊， 多一个心眼。 就是 到班房跟着喊堂喊一嗓子，就说老爷我要升二堂了。 就这二堂一试， 回事来到班房， 啊， 找那卖药堂的， 啊， 海涛的， 啊， 海涛的， 海涛的， 海涛的，卖药堂的过来了， 啊， 您的破锣嗓子别喊了， 就是， 怎么回事？ 啊， 老爷升二堂，让他喊嗓子， 喊吗？ 让我喊他，我得会喊呢。 哎呦， 你不会喊，你是祖妈的。 他是卖药堂的， 对，你就按着卖药堂的味喊吧， 啊， 你喊一嗓错不了啊。 啊，按麦小堂这么喊， 这麦小堂的真听话 啊！ 手一捂耳朵冲堂口，这一嗓子可挺好听。 什么味儿呢？ 哪位还在班房啊？急着帮你带个老爷升堂。 这 真是那味儿啊！ 这戏没听，我赶紧得出去吧。 嗯嗯， 他那糖都熬得了， 那出去晚了呢。 再不出去，非拿糖把我粘出去吧。 好，拿他当糖墩儿了。 这戏没上二堂，衙役三班两边这么一站，他一看还挺威风。 那是够威风的， 一拍惊堂木。 嗯， 把陈德林带上堂来。 带陈德林。 陈德林来到堂口。上来给大人鞠躬。 别，这个陈德林说话怎么这味儿啊？ 他不上山东话说的吗？ 哦，对呀，是啊。 陈德林有什么冤枉？朝上诉来。 那就说吧。 说呀， 啊， 这陈德林有个倒霉的毛病。 什么毛病啊？ 他窃官。 哎呦，这怎么办呢？ 借了官面，他害怕呀。 呵， 他把打官词啊，他聪明啊，满编什么山东快书了。 哦， 他唱上了。 是吗？怎么唱的呢？ 叼了个叼。 好嘛，还带着板来的呢，您看看。 闲言碎语不要讲，醉生先生听断笑。那一天小人出门去办事，张三做事理不当，他到俺家挑衅俺妻乔恒金。 嗯， 俺知道俺那个女人不贤良，他进门就把大嫂叫。大嫂子，走，跟我公园去逛逛。我在地上跟平民说过，他扭扭捏捏回上房，他进了上房不带慢，急忙开柜换衣裳。我这个时候回家转，一见我去换衣裳，走上前将他问：“哎，你到哪里去双嫂？”我去一见来了个大红脸儿，我一回头呀，看见了张三在一旁。 嗯， 你是哪里来的大个子？有什么事情说短详。那张三见我没话说，他愣了半天没搭腔。你们的事情我知道，你与我岂下难相？故此我来到棉花县，最先找你与小人做主张。你要是不把主来做，小人定把乌龟当。打上了乌龟不要紧，拖上了石碑，我实实在在的累得慌。 那能不累吗？你说。 这西门庭不能听他一面之词。 对， 把乔恒锦带上堂来。 带乔恒锦。 小女子给大人鞠躬。 哎，别，他说话怎么也这味儿啊？ 他不唱河南坠子？ 好嘛，是了。 有什么冤枉朝上诉来？ 那就说吧。 这乔恒锦太不对了。 怎么呢？ 他愣说张三调戏他。 哎呦， 他把打官司版编成河南坠子了。 呵， 他也唱上了。 他怎么唱的呢？ 大人用兵， 这就要唱。 小女子上堂泪不干呐，尊一声那个县长老爷听着怒言，咋啦啦啦啦。 这么乱您就甭拉弦了。 小女子本是一个河南的女儿啊，许配了陈德林整七年。那一天奴的丈夫就没在家下，啊，来了个书来报的，他叫张三。那张三到俺家没有别的干呐，挑衅民女就为那般。小女子说了一声不应允呐，他抢了奴家我200万块钱， 穷疯了。 小女子上前我将他拦挡，我的大人呐，他跟奴家我没个完。小女子身体软弱不能抵抗。 怎么呢？ 我又身孕200多天，只觉肚内疼难忍，把这小产又把孩来添。 耶， 望求县长一个隆冬与俺做主啊。若不然没有这个脸面活人间呐，咿呀哎呀，俺 西门庆给嚼羊肠子来了。 就是啊， 这个张三太可恶了。 哎， 张三带上堂来。 带张三。 带个小金牙啊， 拉洋片的 锁链一抖啊， 带来吧。 他也唱上喽。 他也唱上了。 滩头的先生你们洗留神，张三做事太不仁，你们大家我知道谁是谁非，我听了个门诊，叫声张三你就跟着我走了。苍苍死个愣头苍。张三说我受得了我这个。 就是啊。 哦，官叫你到堂上哦，命归阴了。哎，

2月14号是甜蜜的日子，是与爱情有关的日子。爱是一种感受，即使痛苦也会觉得幸福；爱是一种体会，即使心碎也会觉得甜蜜。爱情非常奇妙，人们创造爱情，品味爱情，爱情是个永远都说不完的话题。今天的节目中呢，我们也要来欣赏两段与爱情有关的相声段子。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百年笑声，我是主持人红九。恋爱中的人们常说出一些甜言蜜语，比如女孩深情款款地问男孩，你爱我有几分？男孩回答说，有一毛钱之多。女孩费解地问，只有这么一点点吗？男孩笑着解释道，一毛钱不就是十分吗？下面要为大家送上的这个段子呢，就讲述了一段一毛钱的恋爱。下面就让我们来听施圣杰、冯永志合说的相声片段《恋爱历险记》。 搞对象有个规矩， 什么规矩啊？ 叫近谈熟，远谈生，慢谈情，快谈崩。 嘿，这都一套一套的啊， 这都有解释啊。 什么叫近谈熟啊？ 近谈熟啊，您要在街上看着一男一女两个人走道离得特别近，就这个距离。你比如说夏天，三伏天零上40多度，两个人搂着脖子挎着腰都不怕起痱子，这个嗨，这都熟了 哦，近谈熟。 哎，这叫近谈熟。 那远谈生呢？ 你要看这俩人走道离着有那么5尺多远，谁也不敢看谁，抹不开说话，这是刚见面 不好意思的。 远谈生。 那慢谈情是？ 慢谈情大家都见着过。 什么样？ 你要看这一男一女俩人走道的速度非常慢，就好像丈量马路似的。 哦，量马路呢？ 这个阶段一般都在谈情。 是啊， 男的推一辆自行车，女的在旁边跟着，走得非常慢。 哎，这时候一般都谁先说话？ 女的。 女的怎么说呀？ 都这样。 您学学。 走得很慢。哎，你说将来你能不能变心？ 那男的说什么了？ 我变啥心呢？ 你就让历史作证呗。 历史作证啊， 正在谈情，这叫慢谈情。 那快谈崩呢？ 快谈崩不太常见。 什么样啊？ 你要在街上看着一男一女俩人走道的速度非常快， 哦， 俩人跟赛跑似的，这就快崩了。 是吗？ 比如说这个女的在前边，男的在后边，男的拿着两张电影票问前面那女的，我说你等一会儿，你别慢点，你也不够意思。你说我好容易买了，你看不看？我就不看。我说不看你想怎么的？你说怎么的就怎么的，怎么你说咱们这关系你想吹呀，吹就吹呗，离你地球不转了，这就崩了。 真快呀。 快谈崩嘛。 对， 我跟吕方头一次见面，我们属于这个远谈生的阶段， 都不好意思的， 慢慢往前走，谁也没说话。吕方想打破这个僵局，说了一句话吓我一跳。 说什么了？ 哎呀，别这么老走了，怪累的。前面有个冷食店，咱去喝瓶汽水呗。 哎， 不是，你要喝汽水是吧？ 对呀。 可是这个汽水真好喝 啊，消暑佳品， 又凉快又解渴。 哎， 可这汽水是1.5毛一瓶， 都这价钱， 我就1毛钱，买半瓶还不能卖， 这不废话？ 这喝我心里话，我怎么走这儿来？我怎么忘了这儿有个冷食店呢？喝我心里这着急，我着急脸上非常冷静，不能让他看出来。 对， 我说吕方，那什么喝汽水，你等一等，我给你买去。说完我撒腿就奔那个冷食店。 干嘛去啊？ 买汽水。 你钱够吗？ 不够。 不够怎么办呢？ 想办法。一边跑着，这个脑子不能闲着，飞快的旋转，唰。这个速度比那个电子计算机快多了， 这点心眼全用这儿了。 跑到冷食店那儿，想出一主意来。 哦，有办法了。 掏出5分钱买了根冰棍儿， 1毛钱这就花一半了。 当时急得我是满头大汗。拿着这根冰棍儿我回来了。吕峰，哎呀，是这么回事，来晚了，晚来一步，汽水卖没了， 卖没了， 不但汽水没了，连冰棍儿都没了。后来我一看，我有个同志，他买2根，我匀了1根，你吃吧。 你可真能说谎。 吕方一看我这头汗呐，当时就受感动了。 是啊， 吕方想，这个小伙子你说多热情啊。我就随便说了一句，说喝点汽水吧，你看把他急的。那什么，这冰棍我不吃你吃吧。我说不，这个东西越吃越渴， 越吃越渴。 不是，你看你这头汗，我这个汗呢，这玩意儿越出越凉快，知道吗？别往前走了。 怎么不往前走了？ 不行，